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 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鱼其实。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話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的，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欢迎翻嚟呢个第二节啦。咁啊，上一节又讲咗一啲咩啊，个量化特基金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呢节阿的开嘅题目就系 boot boot 车，唔系盖吧，巴士还巴士，轿车。 系啦， 还轿车 系啦。 咦，大家的你谂住讲嘅嘢又唔系轿车，系 SUV 喎。 系啊， 长城喎。 系啊， 你话睇咗篇嘢，你 briefing 下我篇，我冇睇过噶。 嗱 ，OK， 其实咧就喺一本杂志度啦，睇咗篇嘢啦。咁成佢就简介咗成间长城汽车嘅发展啦。咁长城汽车大家都知道个股价，即系近呢十年嚟真系好犀利嘅。OK， 当然第一样嘢就系佢受惠于2009年嗰阵时啦，嗰40,000亿抌落去嘅时期，好多嘅政策落去，而汽车系一个好大嘅优惠啦。第二样嘢，成篇嘢其实简介嘅就系话，长城汽车主要个发展嘅路线，其实佢唔系以一啲同外国嘅牌子合营嘅汽车嘅 ，OK， 佢反而好多时都系佢走嘅路线咧系比较低价啲嘅路线。做咩？你 我听紧 呆晒咁嘅，咁成片咁咧，当然啦，佢就我唔记得咗啊，一时唔会记得咗添。佢哋嘅领航人，我唔记得一时唔记得咗边个啦。 我都唔记得。 系啦，咁但系成篇嘅报道都有讲，佢咧其实就有行错路嘅， 行错路，佢依两年先行条唔系又啱路啦吓， 系啦， 行错路嘅， 即系佢有讲过因为佢有讲佢有其实成篇嘢除咗佢嘅访问之外咧，仲有多个人嘅，就系佢哋嘅营业部市场嘅经理，好似一个女人嚟嘅 ，OK， 因为十几年前大家一齐打长城汽车呢间公司，咁佢嗰个女人都有讲过，好多时佢同佢老细都有好多嘅拗叫。 系， 亦都知道，佢老细，因为嗰个系佢老细关系，最终个权，即系个决定权都系佢手上，咁而佢好多时都系要执翻好多嘅锅喺度，咁但系 SUV 呢条线上，咁佢话其实兜兜转转唔应该系依两三年行嘅事，早应该十年就要行嘅，佢咁样讲啦，咁而近即系近呢两三年嚟啦，佢亦都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因为呢两三年长城汽车成功在于佢控制到个成本 ，OK， 第一，第二嘅系因为嘅廉价车嘅关系，而佢哋可以喺内地嘅销售上可以大卖，咁所以导致到即系个股价可以升到呢啊廿几三十蚊呢啲位啦 ，OK，大致上就系咁嘅，咁但系有即系我有。即系讲汽车啦，我首先我都好想要问姚尊一样嘢嘅系，翻过咁多次内地，即系我唔知咁样去分辨啦，啱唔啱？话 系， 我发觉咧有好多外国牌子嘅汽车都好，咁咧喺右手边车尾附近 都會有一個廠嘅，例如我唔記得咗啦，廣州啦、上海啦咁樣嘅。咁我成日都覺得嗰啲其實唔應該計入去外國嘅進口車度，因為我發覺係咩咧？有啲 嗰啲合資車嚟嘛。 係啦，咁但係咧，我就發覺有一部分嘅牌子嘅汽車咧，係當應該係冇嗰間廠個名嘅時候咧，嗰啲就應該係進口車嚟嘅，啱唔啱啊？咁樣分別？唔知 啊，我又唔知喎、啊，即係你話譬如寶馬 係啦，因為嗱，我哋好多 因為兩個唔同牌，兩個唔同嘅個 logo 一樣， 個 logo 一樣噶嘛， 但係有係啊，有 個廠名 寶馬咁樣㗎，係 啊，有個廠名同埋 咁，可能可以係咁， 係啦，因為我嗱正常地我會咁諗嘅就係話好多我哋都知道好多內即係好多進口嘅內地係打一個好重嘅税啦 ，OK， 係，但係喺汽車個行業上，我見到喂你平均可能企喺深圳度或者廣州度。around 大約企兩分鐘喺條街度，你僅有八至十幾架嘅呢啲外國牌子嘅汽車， 實有 實走嚟走去 ，OK。咁而好多其實都掛住個廠名喺度嘅，即係上海啊，頭先講個廣州啊，個產地喺度。咁我會覺得，喂，嗰啲應該唔係計進口車嚟嘅，嗰啲應該係計合資經營嘅車嚟嘅， 係啦。即係大陸咧，其實都得三種車呢、這個世界，國產嚇、長城就國產嘅， 係咯 嚇合資就係譬如華晨同寶馬啦嚇、進口，譬如寶馬自己進口啦，寶馬有自己進口車入去大陸嘅嚇，咁、三類咁嘅車咯。但係你話喺條路度點分咧，我又冇咁樣佢仔細咁樣分過嘅。 但 最主要即係國產同埋以前國產車同埋進口車好易分嘅啫。一個實啲，一個唔係咁實咁樣 你坐上去先知嘅。 唔係你睇個外形都實嘅，以前啲國產車。 O、okay, K，、我冇呢個觀察。 咁而家你國產車都好外國化㗎。即係睇落個車型啊。 係 成個 shape 啊都好外國化嘅，呢樣嘢 係 真嘅。 而我留意到嘅係咩咧？就係、是、話，即、就、係、是、我喺深圳嘅街有時上去見到啦，係好大部分都係合資車嘅。 系合资车，即系身份啊，大佬啊，你揸架宝马咁样，起码叫做宝马，系嘛？咁你唔通你揸，你当然你更高身份，你揸住红桥啊嗰啲又好高身份啦、啊。但红桥嗰啲车唔行得红旗啊，所以红旗车嗰啲你唔行得远噶嘛，大佬啊。 系啊，同埋唔系我哋普通人揸噶嘛。 咁、譬如 Benz 嗰啲都系。都是外國進口啦， 但好 咁嗰啲咪有個所謂嘅嗰啲香港好多呢啲公司㗎、即係做一啲嘅譬如係Benz 嘅維修啊嗰啲 4S 嗰啲公司囉，咁咪呢幾年好多呢啲公司嚟喺香港上市囉，有成四五間㗎啦、有成四五間㗎，咁所以車類基本上係分咗四個吉利咁就指國產車囉， 國產車啦，吉利同 長城，長城就打 SUV 啦，咁係幾呢兩三年打 SUV， 咁就點解 SUV 越嚟越多人用呢？因為第一樣嘢國內啲人話俾我聽啊，好多我識啲國內朋友都一定會揸，即係會買多部 SUV 嘅、除咗轎車之外 ，SUV 咁啊點解咧？第一，襟撞真係嘅，真係起碼你撞人，你未必會死先。 降水好好， 係啦，同埋你架車夠高夠大件啊。第二樣嘢好瞓。因為點解你塞車啊嘛？如果你試下塞車，坐喺架細細架嘅日產車嗰度咧，就好辛苦。你瞓喺 SUV 嗰度，起碼可以瞓翻幾個鐘啊！大佬塞你幾個鐘。咁所以我識嗰啲大佬啲老闆咧，佢就一定係出街咧就要行 SUV 車嘅。你見人咧接二拉啊，揾條女啊， 轎車 咁就行嗰啲寶馬啊、Benz 啊嗰啲咁嘅車嘅。咁所以個分別就在於呢樣嘢嘅。咁所以 SUV 車近呢幾年咧好賣得嘅，大佬。咁第二樣嘢就係、長城裏邊咧就做隻皮卡車。隻皮卡車咧。就係咩咧？皮卡車以前喺大陸嘅叫做的士頭嘅，我唔知點解叫的士頭啦。就嗰隻車好易認嘅啫，即係個頭就好似架車咁樣啦。後尾咧，即係個尾嗰部分咧，就叫好似一個架咁嘅啫。即係好似你睇喺街裏面嗰啲嘅麥斗貨車就冇咗個斗，嗰隻咁樣嘅。咁嗰啲就真係裝貨嘅。咁嗰啲係賣到去外國嘅。長城汽車係賣到去外國嘅。咁但係你話長城汽車背後點解個股價升得咁犀利啫？即係真係。真係唔知點解。 OK。 唯一所講可講嘅就係以前佢實在太唔掂。所以個 valuation 太低。 而家發覺咦得喎，咁所以個 valuation 係提高翻嘅。 嗯， 我唯一就解釋就係咁樣咯。啊，如果唔係你話背後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嘢喺裏邊啊？咁等咗成年都冇嘢出過嚟， 嗯， 冇乜特別消息出過嚟，咁所以我諗就係因為個 valuation 嘅問題咯。 嗯， 嚇，咁如果你話講到車股啊，依期啊真係唔買噶啦， 唔買一定係 兩年前我話啦，兩年前車股啊炒股啊高峰期已經過咗噶啦，兩年前嗰陣時已經過咗，因為嗰陣時就係啲車係最旺嘅， 嗯， 尤其是寶馬，尤其是華晨，因為嗰陣時我有個朋友喺大陸做廠嘅。咁佢有一次年中發花紅啊，俾下面啲分銷商啊，俾下面啲廠啊，一次過一個禮拜買60架寶馬嘅，60台寶馬，每台600,000，3,000多萬買，總之換車啦，整公司，哎，今年賺錢換車啦，哎，你要阿的，哇，你的總啊，梗係要整部寶馬啦，600,000攞去。啊！阿馮總啊，你都要寶馬啦，唔通的總寶馬你唔寶馬咩？又攞去咁啊，好多嘅嗰陣時， 嗯， 買得好犀利嚇。咁啊，但係而家寶馬又即係知，因為啲 model 嘅關係啦，嚇， 嗯 啊，即係我自己又唔係好識玩車嘅，啲 model 嘅關係咧，寶馬又唔係好興嘅呢排。就，近排有寶馬有新 model 咧，又興翻嘅，所以華晨咧上半年咧又賣到爆燈嘅， 七系啊。寶馬七，唔係睇先，寶馬係七系， 我唔知乜系啦， 應該係七系， 唔七就九噶啦，佢就嚇咁所以有賣大賣嘅，咁，但國產車呢期就甩水嘅， 嗯， 係賴嘢嘅國產車嚇，因為就係佢即係中國政府就絕對係會行限購令嘅啫， 嗯， 繼續會行嘅，咁嘅話咧，即係話有錢買車嘅人，我都不如買架夠貴啲嘅車啦， 嗯， 我都費事買吉利啦。嗯，吉利咧又可以讲讲啦，吉利就系李书福啦， 嗯， 李书福呢个汽车狂人，中国汽车狂人，吓咁系佢确实系佢一个人将中国汽车带上去国际轨道嘅，呢样嘢系真嘅，呢样嘢真嘅，吓，因为冇李书福呢个人咧，中国车咧都仲系搞紧喺红旗上边咧搞啲 value added 嘅啫， 吓， 红旗车咧我就坐过，系好不堪嘅里边， 嗯， 好不堪嘅，嗰张 sofa 真系好鬼 sofa 嘅。 嗯， 啊，即真系一张个纸扎铺嗰啲纸扎 sofa， 不过佢系里边有海绵有嚿被咁样嘅啫。 嗯， 啊，咁但系里边好宽敞嘅红旗。 嗯， 里边好鬼宽敞。如果你话搭揸红着诶坐红旗咁巴闭，其实坐红旗一啲唔巴闭嘅。北京里边有啲红旗的嘅，吓有啲红旗的嘅，吓咁 OK 嘅嗰啲红旗的。虽然里边系臭臭地，吓，因为里边啲被啊同埋啲。旁边有啲毛啦，咩好鬼污糟邋遢嘅咁样，我嗰阵时北京公司有一架咁嘅车，好鬼臭嘅，啊啲里边啲冚家拎喺度煲烟啊，哇煲到成架车都唔知咩味咁样，吓咁啊吉利咧就李书福，咁啊亦都可以讲讲啊，李书福咧就系吉利嘅上市系买学上嘅，吓买175嗰阵时学就叫国润嘅， 啊 咁点解叫国润咧？呢只壳咧就之前咧就俾华润一个嘅 director。就叫何学初，就收咗翻嚟，咁，所以佢就改咗名就叫国润，因为佢系华润走出嚟嘅一个人，所以就叫国润。咁呢个国润咧就卖咗俾吉利，吉利之后两年就成功收咗呢个壳翻嚟咧，集咗几次资咧就变成而家嘅吉利嘅。吓，咁何学初系一个好叻玩呢啲财技嘅一个嘅国内人嚟嘅。吓，因为因为嗰阵时吉利十几年前。都冇十几年前啦，应该系2003-04年啦嗰阵时，国润即系吉利嘅第一份嘅研究报告咧，喺呢个世界上出现嘅研究报告咧，系我写嘅。嗰阵时仲系用国润个名嘅， 嗯， 啊，我系写第一份，因为何学初同阿李书福我都识嘅， 嗯， 啊，咁佢哋嗰阵时，因为嗰阵时中国啲汽车股咧系入到不得了噶嘛，阿妈都唔认得嘛，入到 开头系， 譬如长城嗰啲咁样， 好入， 咁所以咧，佢买咗壳翻嚟之后咧，佢自己嗱有一样嘢亦都系冇答案嘅，就系嗰阵时李书福点解会有钱嘅吓？因为嗰阵时嘅吉利汽车讲紧个生产规模好细，一年佢都系卖100,000架左紧嘅啫，佢啲车讲紧你几万蚊一架嘅啫，我记得嗰阵时佢有架系30,000多蚊嘅车， 30,000+做車主㗎啦、嗯。哇爽到爆嘅。咁同啲日好似同個日立車係一模一樣嘅。個、 嗯、 外形係一模一樣到不得了嘅。咁、 嗯 啊、就但第一樣嘢就係佢嗰陣時拎咗個幾億出嚟喺邊度拎出嚟呢，因為佢以往搞嘅生意呢，李書福搞呢，佢係搞雪櫃嘅。其實中國第一個民營企業嘅雪櫃是他做出来的。 嗯。 啊、但是即是你知道雪柜有很多各型的东西跟他争，他未他争不赢，跟着输了很多钱。跟着他又搞车的。他是搞车部零部件起家。嗯。所以他就买了学的时候呢，他都很叻，他知道市场对于国产车接受程度一定很低。如果你贸然将吉利个牌子打落去嘅话呢，就一定系唔值钱嘅。咁、 嗯、 所以佢就用咗2年时间呢，就将吉利车嗰啲零件啊、生产线啊，慢慢逐样打入去。打一样就抽一镬水，收少少咁样。咁到2年之后呢，就成功就变形做吉利嘅。 嗯。 咁、啊、个 background 嘅故事就系咁样。咁、 嗯、 吉利你话系咪冇问题呢？唔会㗎，因为即系佢始终都系打国产车。 嗯、 啊，国产车以往的卖点就是平， 嗯， 同埋叫做抽得下， 嗯， 唔系抽得下，叫冲得下， 嗯， 因为佢嗰啲做嗰啲车咧，同外国车款咧系一模一样嘅， 系 无到不得了嘅， 系 嗰阵时佢买国润，即系收咗国润翻嚟，佢打入去，佢到最后先至打成间公司入去，打埋个牌子入去，嗯，因为嗰阵时佢有好多嘅法律上边嘅嘢要解决，其中一样嘢就系话。Benz 话佢有隻车抄佢嘅， 嗯， 老老实实，除咗个标志之外，个标志都好鬼似嘅，你知道 Benz 个标志系鸡脚咁样噶啦， 嗯， 即系 R 叉个 R 字调转啦，都似嘅，只系粗幼有啲唔同。咁啊 ，Benz 就告佢话：，喂，你成架车真系抄足我噶，大佬。跟住佢喺中国，你知道中国嗰阵时告呢啲咁嘅侵权咧，即系斩晒气啦。跟住李书福啊，嗰阵时俾人话狂人啦，就点解咧？佢喺法院里面讲咗话，抄咩啫？架架车都是四道门四个辘噶啦，咁、 嗯、 你有四道门四道四个辘、嗯，你有黑色我有黑色，黑色你噶、 嗯， 你有红色我有红色，红色你噶，咁架车就咁噶啦，冇话边个抄边个噶啦，系咪啊？咁、嗯、所以就当冇事发生，咁但系就亦都系令到佢以后嚟讲咧，佢就打条一样嘢就系话咧低价，但系好似外国名牌， 嗯。 啊！你要低价日本车，因为日本车好低价，我仲低价你日本车，我30,000落地， 嗯， 搞掂噶啦， 嗯， 啊，我唔理你咩，总之你唔好理啦，总之你唔撞咧就唔会烂噶啦， 嗯， 啊，行几耐你唔好行去嗰啲石路啊、泥路啊、嗰啲山间路咧，你喺啲大路行咧冇问题嘅， 嗯， 啊，佢咪打呢啲咯， 嗯， 打到而家佢都系打呢啲噶，咁所以点解吉利要买呢个嘅 Volvo 咧？ 嗯， 就佢一定要，因为中国个市场对于国产车。其实已经是颇为饱和的。 是。 已经真是颇为饱和的。那你要再上的话，它不会够一些日本车和一些的欧洲美国车打的。 嗯。 它很深知道这件事。因为你国产车始终都是那个 mass market， 以前就是国产车占了 mass market。 嗯。 因为那个人均收入刚刚起的时候，我没有300,000。但我想要架车30,000有我揸住先。咁但係而家中国嘅国情完全唔同。所以佢主导唔到 mass market 呢，咁佢唯有就係打个 branding。 係啦。 打个 branding 佢好难。佢而家佢要将个吉利出嚟变成一个豪华车或者係高档车呢，极度难嘅。 嗯。 係啦。 嗱而返返转头讲嘅话呢，长城汽车啦 ,ok, 头先要专提过嘅就係、是皮卡车为主啦，咁我开头都讲嘅就係话，其实佢最开头嘅时期，长城汽车大致上係80年代嘅一间公司嚟嘅产物，咁就係总部喺河北省嘅 ,ok, 保定嘅 ,ok, 嗰陣时係。 咁保定长城 嗰陣。係啦，嗰陣时呢即係去到最初头90年代初嘅时期呢，其实主要係咩，就係我哋而家仍然喺三线嘅城市见到嘅，就是、一啲呢类似 4 van， 但嗰种 4 van 系咩呢？细架我哋香港啲嘅，即系你而家知道香港嘅 4 van 就系可以排到两个座位，一个座位后面可以载啦。但大陆嗰只系缩窄咗大约成2尺几嘅 4 van 仔嚟噶嘛？ 后边系开 系系开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 嗰只的士头咯，嗰只 系啦，类似嗰只嘅。咁但系冇啦。咁啊后屘 嗰只晋海公退咗手噶嘛？ 系啦，后屘就即系魏建军上场嘅时期。我点解话佢行错路咧 ？OK， 行错路嘅原因就系去到二千年初嘅时候咧，其实佢仍然好坚持按行，想行轿车为主嘅。OK， 咁当然啦，反反复复之后发觉轿车唔得啦，就再打翻佢哋本身嘅一个路线就系、是、而家就可以走出嚟啦，就系、是、皮卡车啦。头先睇过 高档的士头。 第二样嘢就系 SUV 啦 ，OK， 咁 SUV 就好流行，亦即系现时嚟讲，亦都可以打到个品牌啦。但系耀尊头先提到咧，即系要讲一讲嘅，点解喺内地即系呢啲内地嘅品牌咧，轿车呢样嘢咧，好难可以即系呢啲内地嘅 branding 咧，好难打到出去咧。因为去到80年代尾至90年代初嘅时候，即系嗰阵时啱啱。要提嘅就係啱，大致上係 between 踩咗喺六四前同六四後嘅大約五年左緊 ，OK、嗯。日本開始將成個嘅生產線要轉移，由 大陸嘛， 國內就由國內移出去國外啦 ，OK、啊。移出去國外之後，就有好多嘅 branding 我合作咗出到嚟啦。我哋聽到廣州嘅廣汽啦，我冇記錯。跟住仲有嘅係啊，上海真係一時間唔鬼記得咗，即係總之就三間公司，康達、Toyota 同埋萬事德 ，OK， 三間就過咗去內地度嘅 ，OK， 咁直都係好啦，即係配合翻就係開頭九十年代經濟改革初期嘅成果，即係九五至九九年呢段時期，咁咧內地嘅轎車就開始走下坡嘅跡象啦。當然，第二樣嘢嘅嗰陣時咧，內地嘅品牌轎車咧，亦都會發嗰樣嘢就係點解會同架日本車個設計嘅外形所有嘢都係一樣呢 ？OK， 因為喺成條嘅生產線上，呢個係日本嗰陣時所有嘅公司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當你將條生產線移過去內地嘅時候，發覺所有嘅設計圖連所有性之後呢 around 大約可能半年左緊到呢，就會喺市場度出現㗎啦。 嗱，你又唔可以咁講，你係咁樣對我哋中國企業呢就過分偏頗。正如頭先咁講，車價格都係咁嘅款㗎啦、嗯、有車頭有車尾四個碌、嗯、四道門㗎啦，裏面有啲凳，有個有唐太咁、啊、你又唔可以話抄佢喎。 係係、 啊、你可唔可以設計到架車冇頭先講嗰幾樣嘢啊？咁係唔會㗎嘛。 嗯、 啊、除非電單車啦。嗱、啊、我再講啦，的士頭點解嗰陣時80年代嗰陣時候咁多廠大陸廠係行的士頭呢？啱講係進可攻退可守、 嗯、 第一方面你唔睇後面，佢前面係架轎車嚟嘅你唔睇前面就係睇後面係架貨車嚟嘅呢樣嘢係取代乜嘢呢？嗱、 嗯、 你細個未返去大陸，取代咗嗰啲而家38號做嗰隻第一拖拉機嘅。 Okay. 拖拉機你梗係覺得做拖拉啦、 嗯、 但拖拉機喺三四十年前嘅中國係轎車嚟㗎。嗰架、那個、拖拉機喺個籠嗰度拖嘅時候就載啲仔返屋企。嗰架係喺路行㗎，不過後面就拖住啲柴呀、啊、木呀、啊、咁樣。所以成個設計就係話佢嗰啲皮卡車嗰啲的士頭就係話後面有個兜，你可以坐人、 嗯、 你又可以坐豬， 載貨 乜、嗯、都得，所以就一個嘅文化嘅演變嚟嘅，嚇、 嗯。 咁而家啲皮卡車唔輕香唔值錢，冇人肯用嘅原因就係話我冇乜貨要裝㗎啦嘛，大陸行緊智慧型國家㗎嘛，嚇、 嗯 啊，全部都係裝人㗎啫嘛，咁、 嗯、 啊，所以咧就變成一個好似 SUV 咁嘅嘢啦，嚇、 嗯。 咁啊，所以嗰個係一個成個馬路上面嘅文化嘅改進嚟嘅，咁、 嗯、 至於你話日本車廠入去中國裏面亦都係理所當然、 嗯 啊、因為佢一定要搞中外合資、 嗯 啊、中國政府好聰明嘅、嗯、總之我唔可以淘汰你，唔可以自己走入嚟，你要中外合資，你日本仔一定受、 嗯、 因為第一樣嘢，日本仔嗰陣時嘢講緊係十九幾廿年前啦，日本仔睇緊一樣，我俾間廠你睇，我俾埋條普德信拉你睇，我俾曬你睇，你都做唔到、 嗯。 因為日本車嘅最大賣點係咩 ？Mass production， 100% automation。架、嗯、車由一塊爛鐵變成一架車落地，中間係冇人冇指紋嘅，可以冇人會掂過嘅。咁嗰陣時日本仔都會睇，就係話我俾你學，你有牌先學到。 但係唔係啊嘛？ 但係原來唔係。 但係就個 太睇小我哋中華民族嗰、那個。 人力啦， 系啦， 个 man 抱得顺啦 ，OK， 佢就唔系冇指纹，佢系好多指纹， 佢好多指纹， 但系 个 指系啦，个指纹系可以做到好多架出到嚟嘅。 嗱，嗰阵时十几年前，我见到一间做电单车嘅，喺四川嘅做电单车厂，咁嗰间电单车厂咧。好似喺呢个节目讲过，又好似冇喺度讲过， 冇讲过。 就系嗰间电单车厂咧，就系、是、你成日用嘅，可以做，佢唔系净系做个电单车，佢做埋里面嘅摩打嘅。 嗯 ，OK， 你哋一定会见过嘅，就系、是、阿牛成啊喺深圳啊、东莞啊搭嗰啲电单车咧，即系嗰啲即系载人电单车，两、哦、蚊一程嗰啲，嗰啲咩烂鬼电单车嚟嘅，佢系做呢只嘅。 嗯 ，OK。佢系完全人手用锤仔揼出嚟嗰嚿嘢， 嗯， 啊冇任何嘅自动化，只系将啲铁喂拧螺丝啊揼啊咁啊锤仔揼啊，嗰间工厂好鬼多人嘅， 嗯， 啊但系并拎白烂咁揼嘅， 嗯， 啊咁啊揼咗个电单车摩打出嚟就揼埋个壳咁啊拍埋佢， 嗯， 即系搵胶水黐咁滞嘅，吓， 嗯， 咁嗰间厂侧边咧就系、是、康打嘅一个嘅 production line， 嗯， 就系中外合资，嗰间厂咧。 嗯， 冇人嘅， 嗯， 完全系自动化， 嗯， 好少人做出嚟，好靓，成间厂好靓， 嗯， 白雪雪，好干净，瞓觉都得嘅， 嗯， 但个问题就出现啦，个问题就系、是、个 difference 喺度啦，嗰、 嗯 那个嘅山寨厂， 嗯， 佢做架车，做完架车出嚟，成本再 mark up 四成， 嗯。 嗰 retail 价系 mark up 四成， 嗯， 嗰、那个价就等于嗰个中外合资厂个成本价， 嗯。 咁所以打嘅市場係完全唔同嘅， 嗯， 一個係極低檔， 係 咯，一個係正常市場，即係國際價咁樣， 嗯， 嚇，咁所以你可以知道嗰個問題係其實係用咗好短嘅時間解決， 嗯， 由以往好人手真係膠水黐架車出嚟，到而家吉利變成一個好全自動化嘅車廠，其實講緊係好短嘅時間嘅。 但係咧，我想講翻轉頭嘅就係話咧，其實咧內地嘅品牌咧係面對即係第一次面對好大嘅問題就係咩咧？當日本車流行嘅時期，亦都代表咗就係頭先我所講 around 大約九十年代尾嘅時期開始，因為生活水平高，大家就會開始覺得日本嘅品牌係一個身份消費嘅象徵。個消費模式改咗少少嘅嗰陣時係。 而家唔會㗎啦， 而家就去到一個地步啦。而家就話咩咧？就係、是、日本車廠食咗個浸水啦。好啦，到即系二千年打后嘅时期，就系、是、外国车厂嘅品牌啦，开始啦，就系、是、话所有进口车落嚟，即系所谓欧洲车过嚟嘅时候咧，连同埋就系话，日本嘅车咧，开始喺内地咧，就基本上差唔多系冇乜人会愿意去买嘅。 唔系你好豪嗰啲会嘅， 好豪呢度， 好豪嗰啲会嘅，你去到譬如宝马啊、Benz 啊嗰啲都好有 market 嘅， 但系日本就。 日本就 中價就冇咗啦嘛， 中價就好問水噶啦，而家因為即係大陸做到噶啦已經。 而再想提多點嘅就係話咩？就係 釣魚台咧，你無端端揸咗架車，唔知幾時釣魚台又嚟咧？ 咁啊，成嚿石飛咗去噶嘛， 係。好啊，陰公嗰啲真 係。而再想提多點又係咩？就係大家一定要記得就係2009年當時抌四萬億嗰下嗰陣嘅時期，你會發覺其實而家內地咧。系喺架，即我哋都知道啦。内地揸车，老实讲，架车闲闲地十几二十万公里阻紧嘅，行两年的话 ，OK。但系你而家喺内地度发觉系咩？就系话咧，好多好多好多嘅车行紧嘅街唔系太旧，系新嘅。 系啊， 呢个就系当时四万亿之下。嗰、那個放寬汽車優惠嘅優惠，即係嘅優惠政策落嚟嘅結果嚟嘅。OK， 嚇， 咁而亦都導致到嘅就係話喺早一年至兩年度，好多嘅汽車嘅股，即係嘅上市公司嘅盈利喺嗰度來自嚟嘅。 嗱，從呢個吉利要買 Volvo 裏邊咧，當然好多人啱講就係話吉利要用 Volvo 個名去打翻自己個國際品牌，或者將個定位拉高，呢樣嘢係一個。冇办法都一定要行嘅方法。 嗯。 咁同埋吉利里面要买 Volvo， 亦都揭示咗第二样嘢，就係、是、我唔睇好国产车嘅其中一个原因。即係啦，以前我哋讲车就係啱讲啦，四道门、 嗯、 四个辘、 嗯、 有车头有车顶有车尾，里面有引擎。跟住你坏咗咪拍入去跑马地车房嗰度搵几条铃仔喺度住咁样搞掂佢囉。你咩牌子都係咁做㗎啦。 嗱、 你 Benz 就走去人夫㗎啦，係咪、你全世界啲牌子都係咁样做。但而家佢一定要买 Volvo， 其中一个原因就係话呢，而家嘅车已经系唔同咗。而家嘅车其实系一部电脑嚟嘅。 係。 以 Benz， 以宝马为例。 你以前爆胎，你排喺街边嗰度咪换咯。而家你唔可以立乱换胎噶啦。你要入翻去宝马厂里边去挞翻部电脑，先至可以换到胎。咁所以就话啦，国产车会有一个缺口，就系、是、嗰个后边嗰个 backbone 个技术嗰个缺口啊。可能会出现。咁你点样确保呢个技术可以同欧洲车睇齐呢？你唯有你就系买间嘅依类咁嘅车厂翻嚟。起碼嚟講叫同聲同氣，喺 Volvo 裏面喺歐洲嗰邊亦都可以攞到人哋嗰啲咁嘅技術嚟到帶返落中國。如果唔係呢，後面呢個咁嘅 Mechanical Engine 嘅技術呢，喺汽車裏面呢會造成一個好大嘅斷層，就係、是、歐洲車、日本車同埋中國車嘅斷層 㗎。 咁、你唔可以，即係如果你慣咗啲睇啲外國車嘅時候，你會發覺哇！原來一部電腦控制曬成架車。 係啊， 你入到去車房裏面，佢好似擺個插隻 USB 入去嘅時候，成部車就搞掂。 係啊。 咁你揸架國產車，你發覺入去跑馬地個車房仔嗰度，仲係黑掹掹咁樣污糟邋遢咁樣跪喺你個車底下邊叫叫叫，咁你都覺得 cheap 噶嘛，係嘛，大佬？咁所以你係要解決呢個斷層，一個技術嘅斷層嘅問題。 而我想講呢，就係話而家嘅歐洲車嗰個先進嘅地步係咩呢？即係早嗰兩三日啦，打風嘅關係啦，咁車我 friend 翻屋企啦，佢係揸住架 Benz 行㗎嘛。即係以前你因為成條路呢而家限制曬車速㗎嘛，打風，例如哦成條路行70嘅就行70啦。你以前可能揸車呢，就算自動波都好呢，你要吊住嚟行㗎嘛。而家直情係唔使㗎。是咩呢？呢个踏盘到揿两个掣，跟住就教咗架车系行70就行70。 系啊， 你唔需要吊到好似抽筋咁行 㗎。咁所以如果你话中国嗰啲维修车嗰啲公司呢，即係 4S 公司呢，如果系越嚟越多，越嚟越 common， 或者系越嚟越普遍可以用到嘅话呢，始终欧洲车呢喺大陆里面个 market 呢都仲有㗎。咁、个 branding 你系冇办法可以中国车冇國產車，唔係呢十年八年之後可以取代到嘅。咁呢樣嘢係國產車要行一條路，因為你國產車嗱，以前嚟講咧，汽車市場其實而家都係嘅、不過我哋身處喺大陸嘅地方，我哋睇嘅嘢會多咗一樣嘢，就係國產車。而家全世界你都睇到車就得兩樣，第一樣歐洲車佢係行 technology 嘅，第二樣嘢就係日本車行 mass production 嘅，行 automation 嘅，總之量產呢個揸股咁樣嘅，歐洲車就好似高達咁樣嘅嚇，型啲嘅，主角嚟嘅。 比喻 啊，日本車就揸股，中國車係乜嘢咧？ 馬山專用， 喜羊羊啊！中國車喺兩頭唔到岸嘅，嗱 ，mass production 嗰樣嘢佢做到，中國車真係做到，完全可以做到。但係啱講過，吉利買 Volvo， 佢係要行馬莎嗰條路，即係唔係馬莎，係高達嗰條路。但係係咪咁易行到高達嗰條路呢？你要知道歐洲車點解會有今時今日嗰個地位，仲係牢不可破呢？你要知道佢唔係淨係搞架車咁簡單，佢係好多嘅技術喺裏面。包括呢個技術嘅體現就係 F1 Formula。F1 Formula 就係一個車嘅研發嘅一個 byproduct 嚟㗎嘛。你冇車嘅研發你唔會有 F1 Formula 㗎嘛。F1 Formula 如果冇車嘅研發後面做一個 backup 嘅話，你嗰個 F1 仲係講緊20年前嗰個 F1 嗰隻㗎嘛。你唔會有死咗嘅冼拿，咁死啦，冼拿唔會因為咁樣死咗，唔會有退咗休嘅舒默加㗎嘛。係咪因為有歐洲車喺呢啲咁嘅無常嘅 technology 嘅研發，先至會有今日嘅歐洲車。而中國呢樣嘢係冇啊嘛，呢個係一個技術嘅斷層嚟噶。呢、這個斷層要解決，因為你已經去揼到日本翻嚟，你下一 round 你要成功嘅話，你就要揼歐洲經驗噶啦。美國車你唔使理啦， 唔使理 美國車你完全廢咗佢啦。你冇 positioning 噶啦，美國車喺呢個世界裏邊。咁所以我點解我成日都話唔睇好啲中國車就咁解。 但係好奇怪咯，即係最後都要講咯。頭先講嘅長城汽車。今日嘅股价又创新高咯， 创新高啊！ 今日系收39蚊嘅 ，OK， 升1.1%， 系唔系啊？系今日系穿过40啊，挨近41添。 嗰阵时我唔记得边间车厂啊，话要买美国啊，净系德国嗰间 Humble 啊 ，Humble，H-U-M-B-E-R， 我唔记得咗。嗰只系专做类似军车嘅嘢，好抽得噶。阿黄敏德有一架， 我记得你讲边，我 绿色， 我知 真系撞埋嚟咧，三四架日本车俾佢撞晒， 唔系买咗啊， 係黃敏德係業務有嘅，唔係好似係買咗 間公司係買咗美國嘅、啊。我又係一時之間唔記得咗。 係啊，呢啲又係見臭啊！呢啲如果係做咗大陸版嘅話咧，有料到噶。哇！呢啲喺高速公路裏邊咧，冇人敢同佢片噶。吓、啊，咁啲富二代揸住咧，你真系千祈唔好撞啊！佢再铲埋嚟咧，你必死啊！ 嗯， 佢撞完你之后再碌你咧，如果日本车咧，你有机会可以逃过生天。 嗯， 但系嗰啲车一撞你就瓜得噶啦。 嗯， 吓嗰啲车喺大陆嚟讲系好 hit 嘅 SUV 车啊，嗰啲四轮驱动啊，喺大陆好坚嘅而家啲车。 嗯。嗯嗯 ，OK，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姚川，咁啊，今日就讲到嚟呢， 到此为止， 呢度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Bye bye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wrex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